好，欢迎咗我餐呢度。依个礼拜咧有啲典型所谓叫罐头节目，就系冇咩好讲嘅，搵啲嘢录下节目嘅。其实主其实会谂今个礼拜题目咧，其实就系前一段时间咧，机场咪好多人去机场占领啊，又乜又乜嘅。 唔系去场海餐啫，野餐啫。 野餐唔系嗰个唔系野餐，因为嗰个唔野啊，大佬，机场有亚姐头噶。 喂，有亚姐头开嘢嘅喎，其实 系咯， 唔系 咁我心情好，心情好想去机场享受下呢个外国。 不过咁行嘅， 我又冇机，我又唔想买机票。 最 紧 要系其实咧，有一段时间即系机场自己卖广告，叫大家去消费嘅嘛。其实 系啊，机场我喺机场睇已经睇过戏噶， 有出呢个4D 时候。 系啊，机场戏院我睇过戏噶，不过嗰次系因为我要去日本，又想睇个正义联盟，所以机场睇咋。 咪咯，咁系有 嗱，介绍下自己先。我开始之前，我系杰特。 啊 ，B 七九 F 啊，小姐啊， 咁我三个嘅，即系又录一集啦。咁讲就系机点样机场打法，唔系机场生活篇，唔系似机场客运集啊，即系唔系叫做 Tom Cruise 嗰种，佢机场住三个月嗰种啊，即系纯粹就系喺嚟到机场， 即系一个旅行定去游机场，其他地方几点唔去？ 喂，阿黄子华话噶嘛，以前咧去旅行又去机场，而家就去机场就等于去旅行啊嘛。 唔系去完成田再去羽田，再跟住坐落机去呢个关西， 系啦， 海三个机场游晒。 嗱，就想讲啊，通常咧，你去机场咧，以前就嗱，以前启德就可以咧，班机个钟头之前起，两个钟头前去机场就大赶一次嘅，以前即系以前启德近啊嘛，即 系 以前 系咯， 唔系以前我 试最紧要嘅情况系，即系你可以先去到九龙城揾好多嘢 hea 都得 ，hea 到咁上下先接 CC， 然行过启德。 依个以前我讲启德嗰九龙 城最正系唔使入机场都大把嘢可以。 嗱，以前我讲启德回忆嗰时都讲过嘅。我试过就咧，去到机场check 咗 in 啊，因为嗰时咧我买咗个 group ticket 啊，而家好似冇啦，而家呢个廉航多。 而家冇啦。 就咩？就所以 group ticket 就系、是。啲團體機票就係一佢啲只旅行團就成百入買包推機票，咁佢啲機票賣剩嘅，咁你同佢買，咁咧就可以買平啲嘅。嗰時咧就買 good ticket 就坐嗰時搭尾啦， 搭尾歷史 搭尾嗰時仲叫搭尾嘅，好耐廿年前啦，1997 唔係講得出呢個 廿年前 西北動聯合已經係都係 西北啟德就一定 over 廿年啦， 西北航空 係咯， 跟住就廿年啦。嗰時廿幾年前啦。僆讀書嘅年代，僆仔去旅行啦。好啦 ，check 攞咗喺揾咗個導遊，攞咗張團體票，跟住做兩個，即係兩個鐘咩時間好咧？咁啊去咁啊，我咪行嗰條隧道，過翻九龍城嗰度講嗰度 嗰個菜嗰時有冇唔知 咩？唔係嗰朝頭早冇咁耐嘅，但係機鋪開咗啦嘛。 跟住打機啦，九龍城嗰度識勁多機鋪嘅，知唔知？ 係冇曬啦，係啊！ 去機場打機，打到夠鐘，跟住。但係夠鐘差唔多， 差唔多個鐘咁樣 應該係咯。唔係，我係咁樣睇，差唔多時間啦。咁咪，唉，就之前然走飛機攞翻行李去機場，幾好啊！幾瀟灑嗰時，有機鋪，有嘢食，乜都有嘅。有時 就算赤鱲角都曾幾何時有機鋪㗎？ 唔係，而家全香港冇機鋪剩嘅咁解啫，純粹因為機鋪少咁解啫。 不過時話有冇去過先赤鱲角機鋪？ 去過嘅，但係點樣講啊？ 唔係去懷舊幾好㗎？ 係啊。 佢專擺舊機嘅，你記住。 係啊，即係一家大細去玩埋啱。 因為整模子機嘛， 收埋將啲機。 而家你話明知有模子機呢樣嘢？ 唔係，即係唔係模子啊？係即係嗰陣時，因為我記得我喺赤鱲角去佢間機鋪嗰陣時，其實市區啲大機鋪都開始縮緊㗎啦。咁啲大型體感機咪入曬赤鱲角咯。 係㗎。 哦。 嗰陣時收翻書詞係咯，收皮。咁啲機冇人要，唔係啦， 赤鱲角係專擺埋啲亞訂機嘅，係 啊，地方大啊嘛， 地方大啊嘛， 啱啊， 咁啱，咁你塞地方啫嘛，呢啲嘢純粹。 好記得㗎，去到居然見到有陳年嘅 Samba Amigo， 哇， 係啊， 都係曾經風魔時啊， 我以為有巴士按鈕添。 有 啊！依啲咁嘅，依啲咁嘅睇金機啊，大型機台咧，好失敗 咯。嗱，即係重要係唔夠唔擺嘅佢唔會有新機嘅，差唔多嗰陣時見到係，全部都係啲。 我都係回收啫嘛，主要都係 回收啲舊，即係回收。啱嘅，我都冇所謂。佢話想唔想新機啫？佢都話應該攞嚟壓你壓蝕位啫嘛，擺啲機台。 佢都唔會專登走去玩啦，真追嗰啲，真係純粹係咯，即係得機前有少時間。 好啦，嗱，去到通常咧，而家一般嗱，我唔知而家系点咧，但系我自己一定 keep 住就系咩？班机起飞之前三个钟头，因为试过一次就系、是、阿小静都知嘅就系、是、去到机场先升起，我唔记得带火车证啊，跟住即刻坐的士飞翻出去，通常即系提早三个钟头去机场咧，到而家仲系通嘅。 我就好彩啲，我就冇 試過滑樓梯。 咁嗰啲幾大鑊啊？ 我試過最大鑊樓梯咩啊？身份證。 哇！依個 真 係唔係，依個好堅大喎。 唔係，但係我有護照。 唔係，但係身份證你出唔到境，喂，出幾麻煩喎。 係麻煩 嘅。麻煩，但都出到嘅其實。但 係即係用護照，用護照出到唯有 係啊。因為我就係嗰次就我記得㗎啦。嗰次我同你食緊嘢麥當勞，因為麥當勞仲喺麥當勞嗰時仲喺地面啊，都未搬上二樓嗰度，未搬上嗰個上樓上層嗰度啦。食咗一陣嘅，咦？跟住。唔記得帶火車證，雖然話喺日本買都買到，但係我就成八七嚿水嘅大佬，一萬英，跟住即刻坐的士 啊！ 坐的士來回都四，來回都五嚿水，買啲機票七嚿水都仲爭三嚿。係 啊， 跟住的士大佬為同我飛翻去廿分鐘由赤鱲角飛翻去旺角咯，即係頭暈似啲咁樣。跟住 你應該好彩嗰陣時係咯，仲可以咁樣俾你飛。係， 跟住11點34個字翻。 依家我諗係咯， 11點4個字翻到。 而家如果車程都仲 OK 嘅，但係連埋安檢咧，你就係咁先咯。 啊，唔好話安檢啊！你大切菜都大鑊啦。 啊！個頭即係頭暈，即係頭暈似啲咁樣飛啊！跟住又叫 所謂嘅香港等級開大大 切菜。跟住我跟住再嗱，嗰陣間先講啦，而家有機會再講啦。呢個係因為咁咧，又翻到攞到咦11:30嘅啫喎，要的士頭。真係好嘢喎！我真係諗住請日搭狗，所以我仲喺我最高心杯水手上面。 例如先講翻轉頭，真嘅，即係你話所謂嘅喺機場 hea， 喂，一般正常三個鐘前到機場 check in， 咁你 hea 都係 hea 兩個鐘到，即係你搞掂曬一啲手續，連埋曬都差唔多要咗你得一頭半個鐘啦。 但係 delay 呢樣嘢嘛 嚇，咁個情況其實你 hea 其實即係仲要講緊你正常嚟講入咗禁區。咁你都冇乜嘢好 hea 噶啦，即係都係嗰啲嘢噶啦。 真係以為買入咗入去先好啲。 真真正正講話喺機場 hea， 我諗大家最常見嘅咩咧？搭早機 係啦。以前咧 唔係送人，唔係 嗱，好簡單，西北航空我最中意講噶，因為西北航空以前即係搭尾咧，以前佢班機最係差唔多叫做咩咧？最多人搭嗰班就係朝頭早8:03。在香港飛一點鐘去到成田， 係啊 係啊，嗰班機最旺嘅，因為佢時間好，價錢 OK， 係 㗎。 雖然啲空姐超老，個空中阿婆阿婵嚟嘅， 咁嗰陣時未有， 你係全部都係咁啦，嘥氣啦。 咁嗰陣時未有凌晨機，未成機呢樣嘢。 嗱，我為達美講翻好少少嘅就係更正嚇，達美叫空中阿嬸，即係聯合嗰先至阿婵。佢仲老過西北，老過西北嘅，哇！你咩？ 小兒科啦，真嘅聯合西北達美小兒科啦，小弟第一次搭長途機係 AA， 哇！ 嗰啲阿蟬，哇！ 我先呼你好過， 童年陰影啊！ 我骨頭打鼓嗰只，真係我不如我先呼你好過啦，嗰只嚟嘅。空中阿蛇，空中阿毛嘅，空中大佢未知大媽嘅，其實 O K 嘅，係略為老一啲咁解啫。即係講翻句就係 ，sorry 咯，我見佢係真係堅係老咯， 因為唔得啊嘛。美國航空公司咧管制啲工會法好嚴啊嘛，你就算幾年幾大都唔可以裁你啊嘛，所以搞到成班空中簡單有弱佬咁嘅搞到。叫你喺大佬要喺咁窄嘅車入面推架餐車，跟住又招呼你班契弟。要着老嘅仆街， 喂大佬啊，佢递兜餐埋嚟嗰下，我系见到佢只手震紧噶。柏金信你就退休啦， 我都见真啊，大佬，我都唔知即系，不如我唉算啦，唔好辛苦你，不如我真系我嚟攞餐好过啦，唔好麻烦你啦，搞嗰只嚟嘅。不过咧就而家我讲啦嗱。通常咧就咩早机就通常，因为早机咧佢8:30嘅话，你即系起码你5:00去到。 6:00-6:30 咯， 最遲六點半 最遲咯，但係通常都會褪早噶啦。 當然啦。 但係個問題係，好多時咁早係未有車入機場。 係咯，你嗰陣時 你好運嘅話， 都係5:09到。 嗱，你好運嘅話，即係例如我住嗰頭有早車，有通宵車嘅話咧，我六點半可以到機場。 啊，我記得嗰陣時5:03，唔係5:30講錯。 有班車嘅， 繼續 頭班車，你搭頭班車啊！ 但 係 個問題，你一 miss 咗嗰班車，你就 頭痕，你講得 好 啦， 你就會好 頻繁去到咯。5:30 係咁，但係我諗更多人嘅選擇係之前嗰晚去機場先。 當然啦，可以嘅 過夜咯， 係啊，因為講咩去機場過夜就係 同埋真嘅，即係搭尾班頭機，我唔知仲有冇啦。但係我諗而家我諗香港人比較常見嘅係咩咧？翻嚟嗰程 啊，係啊。 如果你飛羽田，你飛 U A 老母。羽田翻嚟嗰程06， 系啊， 点钟啊？朝头早 系啊，咁你点啊？个问题你入羽田嘅车早班都好似系开5:00-6:00，我记得喺市区系啊，你实赶唔切噶， 咁一定要喺雨田過夜咯。 仲有，如果你搭你搭關西，我搭關西駱駝嘅話咧，翻到嚟就十二點幾。其實如果機，如果海軍，如果運運作行李不大佬唔生性，你哋行李揾要排最後一個啦。 睇行李 你係絕對，你係有可能趕唔到住尾班巴士嘅，你係有可能就。 通常都通宵車噶啦，呢、這個唔好諗啊！ 係通宵， 你除非你真係有咗空空， 嗱同埋真嘅，而家香港嚟講就話多咗通宵車喺機場出翻嚟， 稍微好啲咯。 即係你早我諗兩三年到啦，冇咁多噶，好多時你 miss 咗，即係好型噶，我記得噶，撲落有間通宵車，係啊有啊，兩班三班，係 啊， 仲要講緊係 最遲一點半， 最遲係點零鐘就開， 一點半 死得啦， 一點零五分，一點四十分嗰只嚟噶， 可以講嗱。新界九龙香港各一条，即系通宵定班定期班次嘅，得三条嘅啫。新界咧得嗰条嘅 N 晒一。 哇！一跌咗班你就 乜都冇讲，出咗船翻先，你出咗船翻再自己谂。 唔系 N 晒一就好啲咯，但系即系如果你确定你要翻，即系譬如我哋大西北嘅要翻元朗屯门嘅， 转转咯 ，double N 三十。 我冇啊， 同你讲即系同你讲紧，你点一点钟到尾班车？ 系啊。 喂，大佬，即系仲要讲紧系 你同班放工放工的车， 即你老鼠佢记住佢唔系机场系总站， 吓、啊， 佢系东涌总站， 啊、 再德合机场， 啊、 你喺厦门大楼上车， 未 必有位坐，唔系冇乜位坐，未必有位上， 吓、 啊，系分分钟爆嘅班车系， 系噶， 即系冇办法，即系嗰班啫嘛，你唔爆嗰班， 夜间放工靠嗰班嘅、 啊、 大佬， 同埋就系好似我上次我搭如果你尾班车而家好啲啦，但系你要深夜居嘅话，你想你系随时因为。你夠住咗一點鐘，好啦，班機有時話，搭喺上面，因為氣流唔穩，打個轉， 啊、 或者係行李搬遲少少，你又 咁咪永遠都係， 你都咁講噶啦，即係你飛機個準程度係仲衰過巴士嘅，同你講。 唔係更離譜嘅就咩咧？就個又喺上機時有駕駛員，但係喺鬼曬咁嘈，跟住搞空姿，的駕駛員落機嗰啲咁戇鳩嘢，成日有㗎。 好似報咗警要等差佬上嚟。 乜唔係掟錢祈福咩？ 唔係，你記得有一年咧，你 唔係翻嚟少啲嘅。 有一件你經歷過嗰次咧，我同你喺本嗰次你跌傷咗只腳，我就咬柴。頂佢塊唔知咩嘢，接班機喺成年就成半個鐘，我個痛緊咗喺可以飛機度等咗半個鐘，我撲街喺成年，哇痛咗隻腦先腫咗隻豬蹄咗咗，好似頂佢個肺。 我仲犀利啦，二萬幾英的士。 係咯， 都係嗰句，全因為你哋兩個唔買保險啫。 係， 有保險嘅叫佢專人嚟送你翻香港啦。 係啊， 嗱，佢保險拆開講。今之前我講私九啊六都講過嘅，即係教今日嘅死人國快運咧停飛咧，結果搞到我停咗喺東京兩日嘛。本來咧保險公司話明嘅暴動冇得賠，但問題就係好微妙啦，佢又唔係暴動喎，佢有事取消喎，取消結果就咩咧？有賠，不過賠少啲。本来咧，如果六个钟头就$500，咁我赔咗成日半，应该3000嘅，而家赔2000， 系都好啦 ，OK 啦，有钱收算啦，有钱收算啦，呢啲嘢就即系我哋，即系依家就系今次算 OK， 因为其实我听过都话，听嗰个保险经纪都话，其实今次系好多人都濑咗嘢，保险公司拗晒头就 系 点计条数咧， 系噶，佢一口暧昧又唔系真系， 系啊，即系暴动喎！如果真系要嘈嘅话咧，其实保险公司要几头痕，算系2000蚊打发你翻。 唔好话暴动先，因为最主要保险公司好多时系睇一系就睇政府宣布，一系就睇航空公司宣布，即系佢取消班机有原因噶嘛。但个问题系，咁似啲航空公司同你讲系有原因，但系冇讲系乜嘢冇咯。 因为佢死都唔敢话暴动啊嘛。 系啊。 所以我今日大家喂，算啦，大家你嗱各退一步，咁大家好做咁样，我 OK 咯，我收你2000蚊。嗱，讲翻啦，呢个滞留机场，通常咧滞留机喺机场咧嗱 delay 啊，诸如此类啫，嗱突然间打风，嗰边班机系迟起飞，成日有依间中有嘅。 系啊， 通常咧就第一件事讲啲咩？ 都有可能转机啦，即系转机两班机个时差太大啦， 系会出机场嘅时 候。我试过 啦，唔 系啊，真嘅，睇你可唔可以离开机场？ 系当然啦， 我当年就系同你讲冇得离开机场， 我出境嘅。 我喺美国翻嚟香港喺成田转机，冇得离开机场，我等咗大半日。 哇，唔系咁啊，微妙啲喎，大半日，即系出机场，因为机场来回都成两个钟，咁你就 出入佢唔俾出，唔系你想出都冇出。 唔系就算出嘅话， 都话咩？我连禁区都冇得出啦。 哦，咁佢唔俾出禁区。 系啊，真噶，即系你俾我出翻成田机场， 成田 喺成田区城市行下， 成田都仲有得可以搞下啲嘢，但系唔系喺禁区。 哦，咁你真系。 不過禁區入城，不過成田嘅禁區誒成田禁轉機區都 OK 嘅。 唔係啊，當年其實好撚雞。 系，当年几耐？ 讲紧系九五年咁嘅 事。哇，嗰阵时都未搞掂啲嘢， 系啊， 好难计 啊， 成个个战局， 不后嘅事。 哦，仲系三，仲系三里村，仲系三里村抗争事件啊嘛， 后期啊， 后啲嘅有， 即系 九五啦，开始 平静，但系都仲有手尾计。 喂，嗰时喂讲抗争，其实日本即系我成日记日本咧搞抗争六十年代美安保， 应该九四唔系九九四。 但其 实 咧，哦，差唔多即系 三里村十年前嘅咯，即系如果计嘅， 八七八十年代搞好。紧要嘅死人嘅，嗰时打到好俾埋人噶， 劲过香港 嗰个。唔系嗰时嘅简单讲就咩？要举个例就系咩？假如你要喺元朗围村喺个机场， 系噶， 嗰种级数嘅打到 系噶，咪成班乡里喺度打你成家死咯，跟住三个瓜咗啊嘛， 打飞噶， 真噶，即系你觉得元朗围村班乡里有咁勇武？我唔觉咯， 即系举例咁。 唔系佢同你讲取消丁权嗰个程度就得咁。 嗰个系咁样，呢个程度系啦，就嗰种程度啦。 即系我嗰时嘅班成田乡民，即系三里村乡民都系咁嘅情况。 系啦，嗱，跟住讲翻啊，讲即系呢个历史问题，有机会再讲啊。即系其实呢成田历史有好麻烦嘅。 系啊，所以点解成田会有安检就咁解咧？ 嗱，咁通常咧 delay 石油啦，通常咧以前你冇咁严重嘅，因为以前咧大家冇咁需要。要电啊！而家咧， 系 一去就依嗱，搭早机，夜晚去机场，第一件事就 插电啊！ 唔系即嗱入禁区大把电喎，禁区相对嚟讲比较多电位 啊， 咁 出边 少啲好少多， 大位咯， 唔系八位，系睇下边个地下咧，那个插梳位咧冇人留意嘅，即系插落去。因為咧，其實機場咧好多濕疏位俾人攞嚟吸塵啊、拖地嘅濕疏位 嘅，甚至乎係某啲鋪會擺啲燈箱出嚟。 係啊，所以拆好多閪位。通常我呢個咧，佢其實係唔可以做嘅。但係我見過一個鬼佬好串地，把部碌卜插咗電箱喺度，趴喺地喺度打機。哦，哇！使乜咁串啊？係趴喺地嗰度。 係 咯， 雖然唔係親眼見，但係即係新聞都報過啦。插饭煲煲饭都见过啦， 好离谱啊！后面偷到翻咗支牙线嘅，我见佢之后喺佢喺度打机，有一个人有睇片就插，又好似冇咁串，就坐喺度啫，就遮住个电梳，即系搵住背脊遮住嗰个插梳位。但睇住插咗插梳嘅，喺攞部碌波睇，因为早几年咧啲旧碌波鬼牛龟咁大部用啊， 系。 跟住之后最串就系、是，喺度打机仲系咁晚串，就趴喺地下度，喺屋企瞓。 佢唔做话直播上咁噶咯， 系咯。 嗰年就未有直播啊， 嗰时咁犀利， 未有嗰年就未有玩，但系好乸串。哇！你想咁樣啊？有嗱，喺機場有個好處就係、是、機場咧，加沙不，我查過就係、是，經常而家沙不係全香港唯一嘅地方係24小時嘅，即係機場去到深夜兩三點嘅話咧，機場一便利店只有得沙不開嘅啫， 老麥咯， 而家係咯，老麥咯， 廿四嘅嘛都係， 其他地方閂曬嘅啦。甚至大方講緊大家打開， 唔係老麥嘅情況係有一賣，但係可能會排耐啲，因為冇人手。 系啊，唔系深夜三四点咧，麦当劳基本上依人手依然够嘅，我所理解。 我唔系睇下嗰日有冇彩嚟，嗰个冇人翻工嘅话就拜拜噶啦。 系啊，系 因为机落重 噶， 服你 又知噶啦，一人手少就。不过三咧就基本上就得三咧就因为得第一大楼左边嘅，因为第二楼嗰个三咧深夜都闩门嘅，我所知道。 嗰边山噶啦， 第二大楼深夜应该全山噶喎， 全山嘅， 基本上都冇。 系咯， 因为我试过朝头早早机，我试过搭早机去福冈，又嗰次系福冈九二，咁啊你早机我跟住深夜两三点去到噶啦，七点钟起飞，我去到，喺度睇嚟睇，成第二大楼咧又系嗰句，哇拍鬼片啱噶啦，因为有一大堆人瞓咗喺度，生死不明嘅。然后咧有周围有啲人咧就喺度黐黐样样咧扎咗，即系你遮住电掣去插电，有啲串啲就咩啊，一个拖把几个头都插咗落去，总之插满晒所有能够插电嘅嘢。然后咧就 讲错啦，某啲冇得插电都照插照用咯。有冇见过有人量风扇咯？唔系手提嗰啲，坐地嗰啲。 哇，咁过分啲，我之前未见过。 即系唔知系唔系即系买，即系谂住买翻，即系佢唔系好大部嗰啲，即系比较细部可以轻 carry 到相机嘅。佢居然系插拖板插风扇咯， 我冇过分啲呢样嘢，依系我都未见过。notebook 多，因为 notebook 系鬼族嘢，你唔好以为话啲鬼仔啲鬼佬咧，好有教养啊，鬼佬都好过分嘅，偷电偷得 notebook 插落去。偷电啊，因为机场咧早几而家好啲啦，因为早几年咧机场 WiFi 其实都几旧嚟嘅，几 废 啊， 系废。 接到 WiFi 就基本上 收。唔系，都系嗰句最好自备，其实边度都好自备自备网络安全啲。 但 WiFi 有嘅问题就系时你冇，咁你有机会 WiFi， 你系上网，你打发时间，梗唔用数据噶啦，又碌波。 唔系，即系最主要系即系讲几年前咧，你啲数据都好有限。 系当然啦， 大佬5G 啊、4G、3G 嗰啲咁，跟同埋即系偷，同埋你碌波就打机啊、睇片嗰啲，梗系尽量用机场噶啦。其实机场咧依两年咧 OK 咗嘅，嗰个 WiFi 系速度稳定咗，快咗嘅。但早五六年前咧，個 WiFi 其實都幾雞下，又係斷線，又係斷線啊！慢就係慢， 斷唔斷慢先，搏到先算啦。 係啊， 唔係老闆搏到啊！你記住， 彈你出嚟咯。 啊，一彈出嚟咯，一搏到嘅時候就收唔通咯。嗰啲嘢收時有啊，尤其是離境大堂最常見。 啊， 離境大堂咧有幾個位比較好嘅，我記憶中咧就係兩邊相對嚟講個 WiFi 比較 人比較少啲嘛，密度。 同埋佢唔知道可能干擾少啲，但中間個位其實係要你就揾彩數嘅，你自己睇下撞啱邊個位 WiFi 好嘅。但係出境大但入境大堂就唔好啦，諗入嗰個基本上 WiFi 係頗偏任何位置都弱嘅。我記憶中， 但入境大你好少入境大堂 hea 啦， 好流係啊，除非等人嘅啫， 係啊，除非等人， 你等人都冇等好耐啦。 但唔係喎，但入境大堂地方唔係，但入境大堂好處就咩？多地方瞓覺喎。即係長凳方面多人 多，下面多啲位。係 啊，例如話佢兩個公園花園仔、水池仔嗰度好多人瞓覺㗎，因為你安就好人係咩？嗱，等地要早機啦，轉機啊，飛 delay 咁樣，佢嚟到機場大佬班機 delay 5個鐘喎，大佬我入唔到禁區瞓，咁我可以揾地方瞓，咪叫瞓到周圍都係咯，絲橫遍野㗎，一道深夜，所以啲人話佔領機場嚇、啊，你佔領機場同人搶位瞓啊，邊個地方都咁白排喎，慢到。系慢慢恢 复。你唔好咁甜啦，班友仔话占领系讲紧地铁尾班车前占领啫嘛。 系咯， 通常尾班车就走噶啦。 系， 点会同人争位瞓啫？ 咁系，咁啊，机场长期人，嗰位长期人 班啊， 尤其是近住机铁嗰、那个嗰几座嗰长嗰凳咧，瞓到系慢慢爆晒位嘅。你迟少少搵到位瞓，俾瞓啊！ 少，你唔好话香港啦，以前都系啦， 周围都系基本上咯。啲各大机场、国际机场， 我以前嗰阵 通常都系。 我嗰阵时去士雷市个大江湖，我先冇喺度瞓啫嘛。 吓、 啊，机场 咁大江湖系好东西嚟嘅，佢个羽田 plan 系啱啱接到你过去，跟住就咩 就 系、 是、咯。 我瞓過成田個機場，以前嗰個年代仲有煙灰缸年代嘅機場。總之係咧，你見到有煙灰缸地方就可以瞓嘅。佢 secure 同你講啊，你見到有煙灰缸，你可以瞓啦，即係休息區嘛。咁咪個瞓到肥腳咯，瞓到好醒目噶。如果你冇煙灰缸地方，對唔住，我唔瞓得。有凳都唔瞓得，有煙灰缸地方話知點冇都得。而家就冇啦，而家唔知點啦。依幾年冇乜喺成田瞓過。因為雨田相對講，其實雨田係幾好，雨田又好瞓。 雨田梗係瞓橋底啦， 係咯，住咗幾多地方瞓又俾瞓。 就係咯，嗱最緊要係真係平凳啊嘛， 係啊，平凳風涼水啦，視線又好， 就係咯。 下面又入閘好啦，一攞落去衝落去就點啦，又近。 就係咯， 不過缺點就冇電差，成雨田。 啊唔係，唔係差電嘅地方有，但係唔喺嗰度， 要喺出口位置，嗰位已經好少。依系雨田最失敗嗰就係差地方真係唔夠。 相對少，但係都揾到嘅，其實 OK。 你同你好難搶，尤其是深夜。 都唔係 OK 嘅，即係我起碼冇同人搶，冇需要同人搶都有到個位啦嚇。 朝頭早有呢啲嘢，夜晚就試過搶。我試話可能通常揾唔到空位，夜晚就難啦。夜晚就朝頭早得嘅，早機去 夜晚，即係通宵咯，講緊。 係通宵機， 即係尾班車入雨田，然之後等六點班機咯。 嗱、啊，去到反而而家入咗闸口之后，而家其实呢几年闸口入面咧，禁区里面咧，啲差异位多咗好多， 系噶， 依样真系 唔系闸口入边啫，但系个问题你早机你好少会可以早入到闸噶嘛， 系啊， 好衰嘅，因为 等佢4点开 counter 先可以 check in 之后先入到闸噶嘛，你记住， 一系就你就自己，即系你唔达行你嗰个情况之下，你自己喺网上 check in 咗， 系你唔系你嗰个情况咯， 唔同啊，我试过，因为去福冈就因为7:30啊，我佢4点开咗啦，福冈 check 嗰个闸口好早开啊，佢 check in counter， 唔系系4点开，个问题你7点咪可以起多阵。但是你雨田班机是06啊嘛，你都系得你 check in 入去得个零两个钟， 系啊。 我奇怪就系、是，咦，奇怪啲闸口唔开，原来佢唔知系净开个闸口，我奇怪系唔知系我当时判断错误定我解理解错，佢个闸口封咗冇开，唔开唔俾人入闸，咩吓、啊啊？ 咩入閘，我咁入去揾嘢揾叉電嘅，結果就等六點鐘一開閘，我即刻入去。 大佬啊，即係大家要記住，羽田唔係廿四小時 㗎。咩？我知香港啊。 嚇！ 我香港，我香港，因為我嗰時就係咧去福岡，咁我香港去四點鐘去香港地道 check 咗 Inland Express， 跟住就諗住入閘啦。咦？香港閘可未啊？乜香港個海關唔係廿四小時咩？ 香港都好似唔係印象中， 因為我走去兩邊，因為左右兩邊嘅知啦。 得 T 一係啫嘛 ，T 二唔係噶 ，T 二都會閂咗。 唔係閘口啊，海關閘口啊 ，T 一我其實咦封曬閂曬門嘅，我唔知我唔敢走去推，可能佢推開有人做嘢，但我就封咗門，我又唔敢俾佢試下推，跟住等六點鐘咧開門，即刻衝入去咯。結果咧，佢衝入去之後冇時間去。 得講唔得？各種差咩咧？講真 就係咯。所以其實當時因為我太高估咗香港海關廿四小時呢樣嘢啦。 我哋以為我又唔清楚，因為我冇試過香港搭坐草機，所以就冇必要過夜喺機場。 而家我早機多嘛，去入咗閘口咧，其實而家因為機場一大咗咧，佢起碼嗰第二、第三嗰啲咩私人卡通咧，要搭單軌電車去嗰啲咁嘅大樓咧。多咗啲孤零精怪嘢廿小時，但都係少嘅。其實印象中， 唔係你去得孤島嗰啲設備就少好。 孤島你應該講就係、是，其實入咗閘之後真係廿四小時嘅。印象中得老麥同埋沙北少嘅。 入咗閘老麥，好似係 得老麥同沙北係廿小時啫。 最主要係依家佢裝修緊，佢最啲位褪咗去 Y 字位嗰度。 系啦，因为其实好奇怪嘅，因为你照计你如果你一个入閘禁区里面，你长期你应该有多啲铺廿四小时咁啦。有閘口里面， 唔系，佢系摆咗喺 Y 字，即系咧连住入閘嗰度嗰。 咪太少啊！我都觉得太少，因为其实铺咗系一。 孤岛嘅话，基本上系冇乜。 孤岛 就连铺都少啦，嘥气啦。 孤岛 你就算唔廿四小时都吓都嘥气啦。 你要留嘅话，其实应该留翻喺 Y 字中间嗰度。 即系中央，即系我讲嘢系奇怪就系，就算 Y 字都少啊。香港其实一个廿四小时嘅国际级嘅机场。你心你冇人冇咁少日得一间老麦廿四小时营业噶大佬，你心你两千蚊痛害即系老麦嘅啫， 都冇系啊冇选择噶啦，所以即系其实有嘢食，你预咗你过九点之后咧，机场系冇嘢食噶。 哦，呢样嘢系好奇怪，即系 自己准备定啦，唔该。 系几头痕嘅。 系啊， 所以就系我成日有时即系搭夜机，我成日我去关西搭夜机一点半啫嘛。十二点之后就撞鬼你咯，得老麦沙北嘅咋？ 沙北都冇 沙北有嘅，沙北就開廿四小時。Pacific Coffee 就入唔係啊 ，Pacific 太平洋就唔係廿四小時。 中間有啲鋪仔都閂門， 都閂門嘅。其實係幾頭痕。 你想買支水都唔得， 係幾頭痕嘅。 我有錢都冇， 佢又唔似日本喎，日本周圍都自販機喎，佢有自販機又少喎。 係啊，佢冇邊度自販機啫，我見唔到。 咁真係真喎，機場有自販機？ 冇啊，香港冇機場。 香港唔玩自販機㗎，玩細鋪仔㗎。係 咯。 香港就迷你西鋪仔， 真係唔覺機場有示範機呢樣嘢喎。 應該要 set 示範機嘅。 你香港應該你覺嗱， 你 set 到$15有$15好廿蚊又好。 貴都唔緊要，問題就係你要 有油咯。 係啊，我有錢俾得起我去。 我叫起手想買支水都搞唔掂。 係噶，即係睇緊鋪頭開有冇開門㗎？冇開。 唔係鋪頭邊有門啫？嗰鋪咧，大家心知肚明啦。一到十二點鐘咧，閂 Q 曬嘅。我唔知你作為國際機場，講真，你租咁鬼貴咯，你咪請多個人開埋廿四小時咯。 咁你示範機咪都係咩啫？都係安裝。 搵人入，唔系咯？你又自己又唔好破咗入廿四小时，成个成咁巨大机场 睇住你唔会俾人破坏。 又凌晨从机场禁区点破坏？周围都 cam 破条毛咩？ 咪咯，即刻知啊！ 佢走去叫你，有 冇人都冇关系啊？ 唔系唔通有人走去叫你引起攞啲钱咩？冇可能噶嘛！所以话依个系依机香港机个插入嗰啲最戆居嘢嗰阵，因为一到十二凌晨十一点之后，最朝早点七点钟咧，你只系得间老麦嘅咋，装鬼嚟真系。黐線嘅，好啦，跟住而家好啲嘅，嗱機場面咧電掣，以前咧電掣好少嘅，又係搶嘅，又係因為佢唔知一個閘口咧就得兩三個位有電掣俾你插， 多咗八，好似八十幾個好似， 而家多咗， 一對，唔係而家對住一台有喺嗰邊八個 slot， 但係即係真嘅插梳都好少少，啲 USB 咧通常都廢嘅喎， 係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係你自己搭埋， 你自己搭。而 家好似近兩年咧，好似追加埋充電板。 呢個就冇話 有啊，依個有嘅，因為上兩次發現都知，咦？ 唔係有又好咯，但係問題即係你都係嗰句攞翻最穩陣都係傳統嘅手 錶。同埋一樣就係你機場充電咧，你用無線充電咧係慢到嘔嘅。細細方法就係如果你有快充嘅話，用快充又插快充啦。 其實真嘅，就算啲 USB 用到都係慢嘅啦，基本 唔係用紙大牛啊。 自己戴牛咯，系啊，自己戴牛咯， 最好我自己 通低牛，最快充嗰只，即系有你最好有 USB Type C 嗰只 ，USB 3嗰只， 自备咧，总之你要开咩牛，你咪用咩牛咯，最紧要 起码三个四个头一齐叉咯，全部咁啊，你又唔会硬咬好多位。咬多插蘇，一個插蘇搞掂曬，咁咪好。 係啊，因為最緊要咧，而家就乜鬼充電。不過有時咧好衰嘅，有啲充電位咧就咩，佢喺嗰座你知嗰啲嗰個換氣塔啊，即係佢有一座座塔嗰啲喺度換氣啊嘛，其實係。咁好啦，個換氣塔咧就得企位嘅，即係離鬼死咁遠。係㗎。結果咧，我見到一次，我見到我今次咧去到 差啲就冇得坐㗎啦。 有得坐三米長 USB 線。我睇见嗰架叉，唔知唔好话叉印度人啦，一三米长啲嘅先生，哇！大 系 官司，我坐喺度打嘅，因为上网同佢倾偈。 其实真嘅有，我又另外见过咪就系呢、這个，即系啤冷住咯，即系坐到冇路嗰咁远部机喺度叉电咯，然之后啤冷住望冷住部机有冇俾人攞咯。 我就呢，因为我本身 有我炒快，你冇受报 嘅。系 噶，我就我因为我见因为我隔篱嗰个南亚好印度人好就咁样嘅，我就咧就我就因为我用 notebook， 我部 notebook 未用 USB， 用旧火牛嘅 MacBook 旧火牛嗰啲嘢嘅，个火牛用延长线够长大把够长，跟住咧部 iPhone 咧就摆喺上面插电，摆个台仔要插电，咁好简单，望住绝对唔俾人偷到，跟住 notebook 嘅上网咁插电嘅咋。當然都仲係有人傻，有啲友咧，啲即係差啲慢一步俾人霸曬差電位咧，就要抽人哋啲咧公家牛，抽人哋嗰啲咧， 繼續用翻公家服，係 咯， 插數咯， 係啦， 嚇！ 即係有時地下又 即 係又 係 嘅， 即係嗰句，佢多咗差電位啫， 都 係啲公家插數位仲喺度，仲健在噶嘛。 同埋一樣嘢就係永遠供不應求。 係， 估到就好少少，估到佢座位間有插數嘅。 系啦，而家同埋 新設計嗰啲就 嗱，今年我唔係今年之前上個月咧， 其實佢二八到二三零，即係地下後機室嗰度咧，佢啲位就非常之好嘅，即係你基本上坐低插蘇咁啊搞掂嘅，即係除非你要去櫃台嗰度要辦你啲嘢，如果唔係基本上你坐到九鐘。 嗱，今次我去羽田咧，我留意到一樣就係、是、赤角喺Y 字中央嗰度咧，頭嘅車頭零至二十嗰幾個位咧。即最熱門嗰幾位啊，佢加裝咗新嘅，換咗新凳，全每張凳都有插蘇位。 啊，係啊， 但就未剝電嘅。我實佢已經冇電嘅， 咁久 應該未整好嘅。啱啱 慢慢加緊，即換緊，慢慢 換緊，係新凳嚟嘅，換緊 嘅。係啊，佢即佢新起嗰啲咪有先咯。佢依家舊嗰啲咪買換咯。 慢慢加 OK 嘅，其實 正路嘅，即凳邊有插蘇係最好嘅。 係。 應該嘅，講真， 兩三個位有一個咁樣咯，係啱啱一排三個嘛， 一排三個咯，佢每排都有，每排每 左右 隔位都有啊。 除咗邊緣位之外， 好嘅，因為呢個年頭，有邊個冇呢個手機咁樣？ 起碼一部手機啦，我唔計你平板電腦 P 八成嗰啲。 唔係啊，免費電腦啊，插電位 OK 嘅，其實我喺提供電量方面咧，插過咗好嘅。印象中佢好，甚至講就係佢好過佢好過羽田添啊！羽田都現都冇咁多位添啊！相對講，我印象中成田唔敢講，因為近排少去成田，但印象中成田提 都好似差 唔夠赤鱲角咁多， 唔夠冇錯咁多，但係好似都有，記得好似都唔係係啊， 好似唔夠赤鱲角咁多。 我記得T2 咩啊？關真 T2 好充足。 唔係即係真嘅新起啊嘛， 新 起啊，唔係真，因為攤車 T2 咧， 理論上成 個 T3 都應該咩？ 國際線大樓嚟嘅 T2， 原本 個 T2 應該嗰陣國際線嗰個平嗰個機庫改建出嚟嘅大樓，因為佢咧嗰一個三個得三四個閘口啫，但就好多插電位，多到咧同埋因為機唔多啊，因為嗰陣駱駝用咗幾多啊？ 專用嚟噶嘛，基本上 係都 專用 咯， 係啊， 都係專用。 結果又咩？每次去到我六點九點鐘上九點半起飛，我六七點鐘去到，我幾個插我插依個插曬用即係用曬所有插蘇插曬落去，仲差上佢上網又快， 哦， 幾過癮啊！佢上網速度快到咩啊？哇！香港同我香港一般嗰啲室內 WiFi 差唔多，仲係堅快嗰只嚟㗎，因為少人用啊嘛。 嗯。 系 咁啊，净系得跟到我落图嗰班。 咁嗰度有几多人啫？眼见晒啦， 你又得嗰几人啫嘛？ 得两三机，得两即系领咗两班啫嘛。所以人少 ，WiFi 少人用，速度又坚快，即 系 好过瘾噶。我 但系个问题嗰度调翻转系嗰啲就方便，但系你即系仲衰过赤鱲角。 乜 Q 都冇， 麦记同沙北都冇。 我反而调翻转，我近年少羽田飞嘅，调翻转。 哦，你時間問題啫。 係啊，我通常都係夜晚晚翻去，跟住通宵，即係坐嘅成巴士翻到去兩三點。 哦，我都係，我因為我正都係雨田翻啊嘛，因為雨田佢凌晨機朝頭早翻去香港啊嘛。 啊， 所以雨 田咁我費心心。 但雨田都有另一個問題，夜晚就、即係都係嗰句啦，講緊係。未入閘啦、因為通常我都講你冇得咁早入閘噶嘛，你好少雨田你飛左機係冇得喺閘內 hea 噶嘛，曬閘外 hea 噶嘛。問題係食嘢都仲有好多選擇，但係冇 convenience。 喂， 就當堂口間攞神咯， 閂門噶嘛， 都閂噶， 閂門噶，唔係啲時間閂，所以好嘅，所以 我之間七仔就十一點半。 唔系廿四，总之所有雨田所有 company 都唔系廿四噶。 系啦，呢个就好惨啊！ 所以我一去到有时吓，拉西唔系廿四先，搞咩啊？ 系啊， 我系当时因为嗰时我想买啲嘢食啊，顶你个肺啊！ 我唔系，我去做咩咧？最后冲刺，攞剩翻啲钱买点卡。 你总之做乜都好啦， 系 冇噶，过十二点就乜都冇噶啦。 我想买点卡，我唔想俾中间中介赚差价。 吓、 我呢就吓唔系廿四先啊！大镬点算咧？ 系啊，即系食嘢咧就好多选择，几间铺都廿四。 系啊， 吓，但系买嘢咧，除咗示范机咧，冇选择。 系啊， 嗱，雨田咧，拗头。你通常如果你啱去到雨田，即系例如话我坐早机咧，四点几去到，好啦，你等第一班车未开嘅话咧，又喺天桥嗰位置咧，有间鸡翼街嘅，重点唔系鸡翼街，鸡翼街隔篱嗰间铺，嗰间啲典型嗰啲， 嗰度三间铺都廿四嘅吉仔啦。摩士啦，同上間咖啡嘅， 嗰間咧咖啡咧就有電差嘅，最緊要嗰間有電差，食之後食到真係差電嘅，依個好重要，亦都係我特登揀嗰間。 因為真係左右一左一右啊嘛，一邊就係嗰三間嘢，另外一邊就仲有一間唔知乜鬼，又係類似咖啡定餐廳咁嘅嘢嚟嘅，嚇、主要一左一右嘅盡頭雨田就係有嘢食，中間嗰扎相對貴嘅鋪咧就全部閂門嘅。 嗯，呢就 O K 啦，即系总之起码你唔使谂头晕嘢食啦，因为七日嗰日系嘅，一过十二点钟之后咧，不然集开外面其实冇嘢食噶啦。 吓，但系留意翻，其实嗰三间，即系头先讲嗰三间，因为我处于帮衬嗰三间嘅，另一边我知道有，但系冇帮衬过。 好似记得， 但系吉仔同咖啡，我印象中都系，其实佢一个钟先嘅时间咧系会赶人走嘅，所以你喺里边过夜咧系唔得嘅。佢大概唔知三四点钟左紧会清场，摩士就冇印象系咪咁样，但系吉仔同间咖啡都系嘅，所以你唔可以成晚喺里边嘅， 冇所谓嘅，咁真喺机场里面，不如要搵地方 hea， 你都唔一定喺嗰度。 唔系，即有啲人可能会谂，即系我去间咖啡叫杯咖啡，然之后就坐通宵啊嘛，唔得噶，中间佢有一段时间清场嘅，因为 呢个就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嘅，起码就系、是。你有幾間餐廳廿四小時營業？香港人連幾間都冇做啊！就算你話關西幾差都好，起碼佢係自販機啊！ 關西一反而好，關西而唔好啫，其實係點講嘅？我覺得關西又唔差咩？ 唔係唔算，起碼佢係喂，其實關西 好齊嗰啲嘢，其實 但係有啲集口 嘅集中。 江山好齐，但系唔系 T two 啊嘛。 咪 T two 其实集口里面咧， 咁 T two 冇计啦。如果你去咩咁我之前嗰次坐 U O 去翻 T 一啊嘛。 系，唔系都系嗰句。咁其实你系可以，你有权喺 T 一 hea 到差唔多够钟先过翻 T two 嘅后。 系啊，因为其实就系免费巴士。 但通常都攞尽噶啦，即系你翻关西走嗰时都系六点下 Luca 落机落到去。 如果关西通常而家坐巴士好啲，我以前都讲过啦。你喺 我因为揸住巴士啫。 我系坐巴士，但系因为而家坐巴士方便啊嘛。 揸巴士我坐南海噶啦，唔会坐 南海啦。坐南海最即系坐翻普在来线啦。 系920快速有快速。 我而家坐巴士啊， 快速咯。 喺在梅田站隔篱嗰个 都系讲咗好多次，真系讲咗好多次就 又平又快。 你加 T 人廿八贵一倍，但系快唔到一倍， 系噶。 咁 what for 咧？ 系噶，舒服少少，舒服噶咋？ 舒服少少，但系喂，都系嗰句咁捻快，我要咁舒服，即系等于我坐东铁喺上水去粉岭坐头等。 系 what for 咧？其实 系 冇意思， 系噶，太短啦， 太短啦。 唔係，同埋，因為嗰句嗱，即係我就攋咗落金嘅。原來咧，JR 嘅頭等咧，即係個券卡咧係計距離嘅， 係噶。 即係基本上你一百公里以內都係收嗰個價錢嘅。即係我話即係坐一個站好，坐十個站好都係嗰價錢嘅。 但係小心啲喎，而家最貴已經唔係券卡咯，上面仲有 Grand Class 喎，而家 啊係啊係啊， 睇車嘅啫喎， 係。 唔好買錯。 不過唔會買錯，你到時咩啫嘛？ 啊，唔係喎，要買一次都要先。佢係入到去用西瓜認證翻個位啫。 嚇、 啊，係。 咁啊，依就冇所謂啦，依就。即係睇，即係講真係睇方便啫。我反而坐車，我都係方便啫。邊方便繼續坐邊種，最緊要就係、是。 唔 係 依家佢， 但 係 問題南海都係方便啦、啊。 我依家覺得其實咧，你入成田咧，其實點樣講啊 ？S S 特級係好過斯加拉拉嘅。 嗯， 即係一來平，又係行又係行嗰條高速路，不係係唯一唔好班次少， 班次少已經係大鑊啦。 你要坐，即係你要班次多，你要去翻入霧裏咯，要。 一班次其實一班次， 因為佢好嘢嘅，佢 S 特級咧，你喺基本上你喺莆田都坐到嘅。如果你撞一班次嘅話， 係，但係唔係班班到莆田啊嘛？ 係當然啦， 呢個先重點啊嘛，所以頭痕啊嘛，所以有時所以喺通常咧，如果東京嘅話咧，唔係坐羽田好處就係羽田，因為你由品川由大井町轉轉單軌火車， 轉乜都好、啊， 廿分鐘就去到啦。即係 我通常都係緊急 唔係真係冇乜太大分別。係 當然啦， 唔係好啲嘅，因為以前 睇你係坐地鐵過去，即係坐呢個等到 你坐地鐵過去，你咪轉緊急咯。 係啊，都型過去定係？ 如果你山手線，你咪轉品川，咪轉單軌火車咯。 你坐山手線，你咪單軌咯。 因為我本身山手線派噶嘛。 唔係，不過嗰句咁，你有 pass 嘅。就會搭翻三手啦。 同埋咧，其實大家冇留意到其實咧，你依個京急咧落橫濱係快過坐出優， 梗係咯， 坐出單軌嘅。 哦，你搞清楚京急全名叫咩話？ 係橫濱啊嘛， 京濱急行啊， 係 大佬。人哋 surface area 就喺橫濱啊，大佬。 即係你如果即係我嗰次因為要落沼津，其實有諗過坐新幹線嘅，但問題係你可以上到品川。轉車的時間其實我坐京急跑 到咗啦， 係啊，其實時間唔係差好遠嘅啫。 係啊， 即係依樣嘢就我不係我而家純粹即係可以坐翻嚟，我真係純粹個人問題。我反而中意坐三號線，我三號線派嘅 嚇。 三號線我覺得因為做啦喺老抽氣九點半起飛啊，我七點半老抽走仲 講 先， 都仲係講一句，即係睇你去即係去邊嘅啫。其實即係你住邊去邊嘅啫。 唔係，尤其是而家好，因為 我反而係呢個獅子地鐵牌嘅，唔知點解。 不過而家咧express 咧將回程最晚嘅班機講凌晨一點鐘嘛，喺羽田翻香港。翻十一點鐘仲得啊，氣到。 因為好簡單，因為我主要好似我冇喺咪前講過，因為我去東京。基本上都只會住新宿嘅，咁、 啊、 我如果係住西新宿嘅，我咪地鐵轉京急咯。我住東新宿嗰邊嘅，我咪山手轉翻咩咯？ 邊個方便啫嘛？ 係啦，即係我睇我邊度上車方便啫嘛。其實 係。不過講開咧，今次我搭即係最後講開講，即係講下拆開講下。今次我搭京城 express 咧，一排成十公里嘅太阳能板，我几壮观，我系唔知咩嚟嘅，其实系 新干线为流落嚟嘅空地咯。 啊，即系冇留意，因为我见到咦，有咁多太阳能板。 唔系，因为嗰阵时新干线系经北总嗰边行过去嘅、 啊， 但系由于即系冇啦，即系最后最尾都搞唔成。咁东京嗰个车嗰、那个月台咧就变咗擎京叶线，系、啦，京叶线，跟住咧佢。北總嗰邊嗰啲空地咧，就攞咗嚟做太陽能板，跟住隔離咧就起條 sky 即係依家嘅京成， 而家係咯 嗰條線就駁住北總鐵路嗰、那個引發日本伊大， 不過 就穿去成田，咁咪變咗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依家嘅京成嘅加拉蘭係新幹線嚟嘅，即係變種嘅成新幹線嚟嘅。 不過真係好壯觀啊，大佬一望無止，因為喺一行 我唔係都仲 大，廿幾分鐘仲係 非新幹線嚟講，佢係全日本最快的， 最快咯 一百六十公里。 所以很壮观的，因为可以一路行十几分钟， 某啲新干线都不够佢快，即系某啲区间新干线不够佢快。 你奇玉，你大公嗰段咪埋佢咯， 唔系一定嘅，因为你民居嘅话咧太快好危险嘅， 就 系。主要系噪音，唔系 噪音啊， 系噪音 问题， 主要系噪音问题。 你平房哇，大佬真系震烂晒玻璃啊！ 大公嗰边冇办法噶，逼住要行慢。 系啊，不过咁啦，要差唔多啦，即系吹下讲下啲嘢，咁大致上咁多啦。咁下次有睇下下一次有咩古靈精怪嘢諗到我拗啲古靈精怪出嚟再講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